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呢集嘅台湾黑白讲。哇，我系杰拉德啦，最难得又有罗伊出现，真系好难得一次啊！ 咁讲到好似十年都唔见一镬咁样，咁又唔系咁难得嘅。咁你知我哋都我喺台北，佢喺台中，大家距离有时候就翻录影时间比较困难， 即系有时比较难约到啦。咁啊，咁唔好理啦，重点就嚟咗啦嘛，仲要最紧要。咁既然罗伊嚟得啦，今次不如。除了你老本行即是讲医疗之外啦咁啊其实你老本行仲有一样嘢就係餐饮业嘛。 咁好多老本行嘅唔同啲医疗同埋餐饮嘅。 咁逐样再讲啦第二样嘅老本行系餐饮业啦。咁其实之前有一集我哋讲创业呢就略讲过下啦。 冇错冇错。 咁其实好多朋友都想喂咁我咪详细啲讲下究竟餐饮业要注意啲咩呀。咁今集就讲下餐饮业啦。即系咁啊罗伊系老本行啦。咁其实我自己都做過下餐廳嘅，咁啊，我可能我又補充翻少少啊咁樣啦，咁啊主要都係羅伊講啦，咁啊我可以行開先啊。 哇，冇講啦，大佬係咪先？不過講真，其實講做餐飲咧，我諗每個人嚟都係講講，我總之覺得每個人一生咧都會做一次餐飲，係咪先？ 咁樣噶？ 係啊， 咁我都做過一次啦，最少。 嗱，點講？就算你唔開餐廳，你屋企都要煮飯俾人食噶嘛，咁你係咪都要做餐飲先？ 哦，咁都得嘅， 系啦，即系我意思话，其实每个咧都会接触到呢个行业嘅，所以点解大家周围去嘅时候都谂住，诶、哎，我去一个新地方，我就冇咩新嘅做法，就做餐饮先，因为民以食为天啊嘛，民先杰大，所以 食就最 肯定走唔甩啦，你唔可以唔食噶嘛，你机器人就可以插电啫、 嗯，食就系、是，我其实都有句说话，食其实最好做嘅，但系亦都系最难做嘅， 啱，呢个啱啊。咁梗係啦， 好啦，咁啊简单啲啦，由开始啦。譬如好啦，我而家我要嚟台湾啦，我要开间餐厅啦。咁第一样嘢谂咩咧？ 钱啦， 咁啊钱啦，同埋想做乜嘢餐厅咧？咪种类即系千百万种啊嘛，系咪？咁啊，你有咩意见咁样咧？如果譬如好啦，咁啊钱一定有先啦。咁啊，我而家开间餐厅，咁应该做咩餐厅？系咪港式茶餐厅好做啲咧？ 其实应该回归翻个重点就系你个心态啦，系嘛？即系。其实咧做咩餐饮咧都系可以嘅，因为你冇局限。咁但系咧，你个心头仲因为你知餐饮啦，你工时又长，同埋你去一个陌生地方，你唔系台湾人喺度创业，梗系唔系咁容易啦。系啦，我谂呢个心态行先啦。心态正确嘅话，咁啊再嚟到真系开咗餐饮嘅时候，其实我又觉得冇乜设限嘅，因为每个人都有大家嘅创意，只要你嗰样嘢喺呢个 market 摆唔得咯。 心态系咩咧？系咪意思话？准备好辛苦啊，定点样啊？ 喂，唔辛苦边有世间大？系咪先？ 即系好辛苦啦， 辛苦梗系辛苦啦，大佬。嗱，唔使讲咩喺台湾，我哋唔使讲咩，大家嚟过台湾玩，你知啊，去好多早餐店食早餐，你见啲早餐店好犀利嘅，佢可能开到晏昼一点就收工嘅咯，咁啊休息嘅咯，就开个朝早，咁可以 好轻松 撑得住，可以开好多年嘅，系咪真系咁简单先？你知唔知？话翻俾你听啦，冇真系唔系咁容易嘅。 但我哋见到好多餐厅。休息两日到一个礼拜，唔系好轻松咩？ 哇，休息两次少噶啦。我谂大家有人食过一样嘢叫姜母鸭未啊？夏天系食唔到噶，佢可以休夏天嘅休暑噶，好似啲香港岛赛马咁样啊，可以唞暑噶，可以好犀利噶。休息三到五个月，跟住冬天开都可以撑住，都唔会湿湿粒噶。 咁咪好轻松咯。 系啊，系咪好轻松先？究竟 咁实际系点咧？ 你唔好呃人喎，杰大， 唔系啲人同我讲噶嘛？话咦，好轻松，我喺台湾做餐饮。 即系你门面望落好似，哇，你咁犀利，可真系唞佢三头五个月咁样。但系实质上人哋唔系咁样噶。讲真，好多嘢准备功夫咧，你望唔到嘅。我哋回到翻头先讲啦，早餐店简单啲啦，系咪先？净卖早餐。喂，大佬，人哋。一点收工之后洗嘢入货嗰、那个时候可能佢先系去瞓觉嘅时候嚟咋，即系好多以前做早餐嘅师傅同我讲，佢两个人两三点咧开始就瞓觉啦，下昼两三点啊，唔系夜晚两三点啊，跟住瞓到夜晚黑七八点起身食啲嘢，咁啊休息啊，开始准备噶咯，到准备到跟住可能就唞唞，凌晨三四点就开铺噶咯，佢哋好早噶呢边早餐五六点啊开始开早餐铺噶啦，所以佢系过啲非人生活噶。你见到望到，哇！佢就可以朝早咁简单，下昼可以瞓觉休息，成都冇嘢做。你以为啦，其实佢哋好辛苦噶。所以其实做飲食咧，就好多人鲜为人知嘅一啲嘅故事啊，大家唔知道。所以望落去好似真系好似好简单，但系实质上真系冇咁容易咯，系啦。 咁我諗呢啲應該唔係只係台灣啦，咁啊香港應該都係啦，係啦。 不過香港就連營業時間十幾個鐘頭就一定辛苦噶啦。 係啦，喺香港好扯數噶，總之啲茶餐廳凌晨都唔收工，係咯，幾乎已經好似24小時咁。 咁所以香港辛苦就預咗噶啦，但係我哋。即係好多人嚟到覺得哇，好似好輕鬆，一個禮拜啊休息一兩日，頭先話齋。 係啊， 咁姜母鴨就夏天唔開啊。咁其實我都識得啲鋪頭咧，知道啦，冇話識得啦，就賣甜品。 係 冬天唔開嘅喎，又休息三四個月嘅噃。 係啊， 咁都有嘅。 咁啊，姜母鴨嗰啲夏天係養鴨添啦，佢養肥啦，冬天可以賣鴨啊嘛，係啦。即係佢哋都有，即係其實咧，佢哋係。有佢哋規律喺度嘅，就唔係話好似我哋諗嘅咁簡單咯。所以當初你話哦，即係香港人移民要嚟做嘅時候，即係你望到佢哋嘅生活好似，誒點解做飲食好似好簡單，但係實質上唔係咁容易上手咯，係啦。咁亦都好多香港人都嚟親傑大之前同我講過話，喂，我哋搞下茶餐廳啊，嗯、或者 得唔得咧？ 搞翻啲港式嘢，喂，我哋啲老本行喎、啊，即係茶餐廳大家日都食啦，炒下粉面或者係搞下啲點心，好似唔係好困難。究竟 work 唔 work 咧？咁啊， 我日日食啫喎，唔係日日煮喎。 咁、啊、我問翻大家個問題啦，好簡單啦。喺香港我哋日日去食茶記，咁台灣人係咪日日食茶記先？嚟過台灣旅遊嘅朋友，你有冇見到台灣好多茶餐廳先？係咪先？呢個一個好重嘅問題，我問傑大啦。傑大都算半個台灣人啦，定已經其實台灣人傑大已經成為台灣人。你一 台灣好耐啦， 一個月你有冇食一次茶記？ 其實如果數翻上嚟都問問地 嘅，係喎、 哦。食茶餐廳可能兩三個月先一劑咁啦。 嗱，你諗下，好似傑大佢都仲係有啲香港人特質嘅香港人啦，唔係台灣啦，咁啊都係一個月都未食到一次喎。咁台灣人仲大鑊，咁兩間茶記係做啲咩客人呢？所以呢個你要諗一諗喎。其實係咪先？即係餐飲業咧，其實。冇錯，係需要做食，但問題你係咪要接觸到個主流，你先有機會去賺到錢咧，或者係只要經營到咧，呢個大問題咯，係啦。就算係主流啊，都唔係咁容易啦。我哋上次咪有傾過 coffee shop 呢個問題啊，記得？ 嗯，簡單講過啦，我哋冇專題講過嘅。 大家都有憧憬啊，覺得喂，我嚟台灣搞間 coffee shop， 沖沖咖啡，哇，好有文青嗰種感覺，係咪先？ 好浪漫。 係啦，係。咁啊，會唔會咧神賺唔賺到錢咧？我諗。如果嚟台灣玩過嘅朋友，你都知嘅。其實台灣 coffee shop 真係周街都係嘅，平嘅 coffee shop， 喂 coffee shop， 就連七仔都有 coffee shop。 麥記又玩 coffee， 係啦， 麥記七仔全部都做曬。 咁你有冇辦法喺咁多 coffee shop 嘅情況下生存到咧？呢個真係個難度嚟嘅。 同埋我哋咪好多香港朋友嚟旅行，我覺得哇，喺個 coffee shop 好嘆，咁啊攞住本書可以 hea 成個下晝咁啊。即係你作為一個顧客係好正嘅，係。但係你諗下，你作為一個僱主，即係一個老細， 係。 你個客喺度坐，成個下晝就係叫一杯咖啡咁，你會點睇咧？咁 懵曬啦！話喂，我轉台啊，大佬，我要翻台先至可以賺到錢嘅，大佬。一個客人坐喺度，一杯咖啡，就算賣到200蚊都好，坐成日咁咪好大鑊咯。 嗱，呢個故事我諗喺30幾年前，《歡樂今宵》香港 TVB 啊，《歡樂今宵》有个节目咁啊！ 你不小心透露你年纪咯，杰大 唔使不小心，我都知我就年50噶啦。咁有个叫咩金像奖歌曲典礼，阿灿、廖伟雄我扮阿蔡窿华咁啊，唱咗首歌叫《舌到空虚》，大家 search 翻听翻呢首歌，咁啊了解咗呢个老细嘅心态， 好认真嘅心态嘛， 即系舌到空虚啊！到时 其实啱啦，即系 coffee shop 咧，即系都系。睇落好似好正啦，但係實際上佢都係好多經營嘅困難啦。即係可能大家可能唔喺台灣時間長，你時間長你望到條街咧，即係一雞死一雞明嘅啫。講真係，一間開好開心，大家砰砰聲過蜜月期，跟住就收工，好多呢啲情況發生，真係要撐得住一間 coffee shop 咧，唔係咁容易啦。係啦，咁我唔係打一潑冷水，我相信各位一定好有雄心壯志，亦都好有創意頭腦，都可以搞一間大。我谂真系唔系话个个可以成功咯， 系咯，系啦。咁头先我哋讲咁耐，先讲咗个心态啦，即系都辛苦啦。第二就唔系咁易赚啦。咁跟住就做啲咩餐厅或者餐饮业嘅咁。咁我哋经过咗难处，其实有冇咩秘技可以分享一下咧？ 唔好讲嘅秘技啦，大家即系攞翻香港人嘅心态睇翻呢件事啦。咁当初我由香港过嚟读书嘅时候。 咁我都有諗過將啲香港嘢帶過嚟啊，係啊，嗰個年代仲興走水貨添㗎， 嗯， 係啊，成日都話買啲香港啲奶茶嗰啲沖包過嚟，好啦，唔講咁遠啦，即係睇翻香港嘅心態做，我都一開始嘅第一個嘗試，我都唔係做茶餐廳，係啊，我發覺因為台灣人本身佢哋就唔係即係食到，即係呢啲係佢哋主流食物，反而係見到誒、欸，大家日日都會食啲咩，食啲滷肉飯啊，食下乾麵啊。有啲誒平價快炒啊，食自助餐啦、啊，係啦、啊，我撈魚好攞嘅成日問，誒、哎、一開始唔知道自助餐，原來就係講嗰啲自助餐。我啲學 咁有錢嘅， 日都要食 buffet 啊，話係啊，我哋好中意食自助餐嘅，可以自己夾又平，哇有幾平啊自助餐，我成日好貴噶嘛。原來呢邊自助餐係食啲係真係夾餸啫，香港叫夾餸配飯嗰啲咯，係、嗯、啦、 啊。不過好似冇類似啊嘛，應該。 嗯， 因為我個年代冇先， 學生時候都興有啲餐車推埋嚟咧，佢喂揀咗個你食一樣主菜，跟住配兩三樣菜俾你都有嘅，即係少啲咯。都係好似啲熟食市場入邊多啲嘅，幾大。 即係我讀書嗰陣應該冇嘅。 係啦，熟食市場入邊多啲嘅，即係後屘興起。 我哋同一讀書好中意食自助餐嘅， 係啦， 因為 有錢人啦、啊，自助 餐啊，佢好平噶。我最窮嗰陣啊，我每日我去自助餐食一個餸嘅咋， 係。 夹一个餸，跟住饭任食噶嘛。 系啦，啊呢样嘢真系 咁咪够平咯， 好特别嘅台湾嘅文化啦。咁就系因为佢哋就系中意食啲主流食物，曾经讲啲啦，即系食下啲炒饭面啊，食下啲卤肉饭啊，食下自助餐啊，系啊， 面线啊 呢啲，或者系依日式嘢啦，日式嘢都系主流，即系 肉羹嗰啲啊， 肉羹系 羹啊， 羹啦，系啦系啦。咁啊，再加啲日式嘢，即系食下寿司啊，或者食啲平 主流嘢。 當飯啊呢啲，呢就主流嘢咯。咁啊，發覺原來啲主流嘢，就算啊，即係你係做得唔係咁好食，但係你價錢合理咧，都係維持到。反而我見啲茶餐廳嗰啲就唔係話真係開得咁多。所以我自己第一個嘗試，我都係由做主流食物開始。我第一個嘗試同死翻香港嘅做火鍋啦，係啊。咁啊，火鍋就起家先啦，係咁啊，又成功。咁但係其實我哋都有試過嘅，即係都有 try 嗰啲另類嘢、新穎嘢嘅。譬如我嗰時都買過。因為我 partner 係馬來西亞啦，咁我都買過馬來西亞嘅蝦面啦，蝦子面，即係我哋真係攞蝦去市場買蝦頭嚟煮個湯，搞個蝦面咁樣，好道地啊，真係好食嘅。咁但係問題冇人欣賞咯，都係，因為佢哋覺得都唔係我哋食慣啲嘢，咁我哋就唔食。結果係拍蚊咯，送俾人哋食啊，你都話試一試先啊，幾慘啊！嗰陣時真係好慘。咁所以我係建議啊，如果嚟玩嘅，梗係玩主流嘢先啦，係啊，即係頭先我同傑大提到嗰啲主流食物開始先啦，係啦，咁啊會比較穩陣啲啦，咁啊梗係打正旗號啊，即係合法生意啦，唔好做啲、嗯，因為你知道好多台灣都有啲大家推架車出嚟咁啊賣，咁唔一定有牌啊呢啲，咁但係我哋講真，梗係肯定要做翻合理生意。 合法就、嗯、其實台灣好普遍嘅，坦白講、嗯。不過我哋嘅身份問題就 冇錯啦， 小心啲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玩翻啲主流嘢啦，咁啊安全啲啦，係啦，咁啊好做好多咯。 嗯，但主流嘢唔識我咁點算啊？我點識煮滷肉飯啊？ 哦，咁學嘅啫，可以係啦。咁你都係。唐詩三百首咁，你都係不會吟詩又會偷啦。咁你都係多去食，去開心學習，佢都會教你嘅。其實咧，台灣人咧，佢好處就係佢哋都好熱情嘅。即係講真，你對佢哋嘅飲食有讚賞，咁佢哋咧都會願意教嘅。即係當初我同佢 partner， 我哋 partner 都我哋都唔識噶，我哋都係去火鍋度學啫嘛。係啦，咁當然佢學得比我仲多啦。即係我可能做外場，咁佢哋係內場學。咁啊，我哋都係虛心學習嘅。那個老細其實嗰陣時候咧，好支持我哋自己開鋪㗎。即係佢覺得，即係年輕人你有想法，咁又做佢同樣嘢。即係佢哋唔會話，大家同行，我睇，即係你最好唔好做啦，咁啊頂死我。 多謝香爐，多謝鬼、 啊。係啦，即係但係佢哋咧就唔係咁解呢個心態。台灣有幾特別嘅，我覺得呢樣幾好嘅。即係反而佢個老細咧會鼓勵我哋嗱，如果你真係做起上嚟有啲咩遇到咁困難嘅，你嚟揾我幫手啦。即係講出咗道㗎，即係講真，我舉啱啱開間火鋪嘅時候咧，入貨好大問題，因為我哋咧得間鋪，咁啊成本高，咁、所以我哋就揾翻以前嘅老細咧，同我可唔可以同一齊嗌貨？喂，佢願意㗎，真係係，所以嗰陣時係因為咁樣咧，佢令到成本降低咗咧，等我哋慳皮咗少少，等我哋捱過咗個一開始開鋪嘅時候嗰個比較重皮要去養客人嗰段期間嗰時期嘅，係啊，即係佢幫咗我哋。喂，講真，唔係好多老細願意咁樣做，但台灣好多老細願意嘅。即係我覺得你好好 係好一個環境幫助到啲年輕人真係有心搶咯，係啦。香港我諗都唔得啦，所以講多隻龍多隻鬼，我諗就難啦，係啦。咁所以主流食物啦，再加上你肯學啦，呢邊係絕對係有機會。 仲有人脈啦，先講到即係冇一嚟到就好似點講啊，即係冇一嚟到未嚟到就好似開始得罪人啊咁樣啊。 係咯係咯係咯，我諗要撇除少少心態咧，即係我記得你以前嚟讀書嘅時候咧。即係好多，因為嗰陣時都好多以前香港嚟學長，咁佢哋都會話香港有時候嚟嘅心態，可能覺得我哋好似比台灣人較為有少少優越少少啦，係啦，咁會有時睇唔起啲台灣人啦。咁我諗呢樣嘢唔儘量就唔好啦， 拆咗佢先啦。 係啦，冇錯，你畢竟嚟咗其他地方，你應該尊重人哋呢邊嘅文化，更加係認識你嘅文化，你要融入呢個社會，應該係大家你其實講真，佢哋睇唔起你，應該係反而係。個方向係啱，另外人啊嘛，但唔應該我哋聽唔起佢哋咯。咁所以你又會融入到呢個環境入邊咯。做飲食都係啦，係啦，佢哋唔介意咧嚟做佢嗰行嘅。講真，係啊，即係除非你唔好做啲惡性競爭啦，你即係特登 喺隔離鋪， 係啦，即係你唔好做啲咁衰仔嘅嘢咧。咁其實咧，佢哋都係好願意幫忙嘅。其實因為佢哋點解佢哋咁覺得？因為咧，佢覺得咧，即係佢哋做咗個技術出嚟咧，佢唔希望失傳，即係希望有傳承嘅。就算佢唔係，即係你唔係開翻佢嘅加盟又好，或者唔係做翻，即係唔係幫佢做都好啦。咁但係佢都希望話可以將嘢遺出去嘅，佢好開心。即係我個老闆咧係會嚟我間鋪度食嘅，食完我話翻佢聽，喂，你仲有咩地方去改善？因為我真係覺得好感動嘅嗰下，係啦。即係我雖然我到依一刻咧都唔記得佢哋點樣幫我，我哋成日都回饋翻俾佢嘅。所以我哋其實都會，譬如話佢仔女咧都想創嘅時候咧，需要幫手，我都會幫翻佢哋咯。所以呢件事就做到一个好好的连结，即是一代帮一代的餐饮是台湾这个很特有的一个文化。我想香港应该不一定做到这件事。 所以这个要真的不听大家都可能不知 道。是啦是啦，没错没错没错。是啦。 那这些又基本上即是有钱啦，亦都有个心态啦，技术即是想办法学啦，或者即是了解啦。之後其實就應該到揾鋪噶咯， 揾鋪或者講或者再提到啲法規嘅嘢啦，揾鋪同法規。 揾鋪法規同時要注意埋啦。 係啦，冇錯，其實法規係多啲，因為咧我諗起頭先講嗰啲台灣人，佢本身咧其實佢哋自己對於飲食嚟講咧，佢哋就冇咁喺法規上面，好似香港咁注重。你香港真係你衞生幫嚟查你，你唔過你就冇開噶嘛。咁台灣咧就反而有啲走盞嘅位咯。咁唔係即係話唔係話大家唔守法，只不過係有啲灰色地帶比較多啲。咁所以有時咧有香港人嚟到嘅時候咧，咁你問翻啲台灣人，可能佢哋會覺得，咦？即係我都咁做咁多年都冇俾人檢舉成，咁你都可以照做咯。但係問題我哋唔可以插錯噶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要注意翻呢啲就係、是。真係飲食嘅法規，你就要真係跟足咯，就唔好話，因為台灣有時可能嘢未必幫到你嘅，就係佢哋都未必知道。 嗯， 係啊，我因為自己親身試過，我嗰次租鋪咧，上一世業主話咧，我間鋪可以開火㗎，開火意思就係我可以整個爐頭喺度擺石油氣開火㗎，但原來我間鋪係唔得嘅，要去揾翻石油氣公司嚟審過個環境，可唔可以搞先得嘅。原來如果冇經佢審咧，我哋出咗事咧。是要賠償，政府是告我們的。即是這些你不說是不知道的，台灣人都未必知道，所以我想大家先知道。 所以我們其實上即是之前四月份開分享會都提過，即是有台灣朋友是可以幫到你很多融入上面的東西，但 是 他說的東西不可以絕對信，不是說他特意害你，因為石羅伊都提過，可能他都不知道，即是我也有近似經歷啦，剛才羅伊舉例過，我就之前有睇過故事，我知我頂讓咗個足球場， 冇錯冇錯， 個足球場做咗三年幾㗎。咁我頂讓佢就覺得，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嘅，因為我覺得佢做得不夠， 做咗咁耐實冇死啦，係咪？ 做幾年喎、啊， 係咪先？結果 我一頂啊，半年就毀啦，真係頂， 真 係 頂， 就賴曬嘢啦。咁原來係唔合法嘅嗰、那個場，就咁簡單啦。台灣人做，咁我都係台灣人，我唔合法，咪做得被抄家啫。咁、但係如果你哋諗住申請移民過嚟，你做啲唔合法嘅嘢，會唔會影響到你申請嘅？咁要注意咯。 都咁辛苦，又攞嚿錢出嚟做呢樣嘢，就唔希望有啲咩閃失啦，係咪先？咁大家注意翻咯。 因為我就過來人，因為我都唔想大家好似我咁重蹈覆轍。咁我話個球場俾人抄家之後，就即係損失幾百萬啦。即係、好彩係叫做台幣，咁即係都同埋好多人夾嘅，咁即係都唔算好重傷，但係。都麻煩啦，搞啲咁嘅嘢。 冇錯，冇錯。 所以揾鋪就要即係 除咗第二點之外，就法例好緊要啦。嗰啲嗰個地方可唔可以做啊？同埋頭先講嗰啲瓦斯啊，即係嗰個煤氣啊，點樣入啊？ 講十集都未講完啊！真係好多嘢。 有消防咧， 大家真係好多嘢講嘅。不過我哋講翻啲頭先講 基本嘢先啦， 基本嘢先啦，揾鋪先啦，係啦。其實講揾鋪咧，其實都係講 location 啦，係啊，揾 location。咁啊，其實喺台灣 location 咧都簡單分就係你。要喺啲黃金地段做啊，定係非黃金地段做啊？咁啊，方向都唔係好同嘅，係啊。你黃金地段做啊，你就係谷生意㗎啦，真係搏殺去做特別嘅嘢，好行銷，你先喺黃金地段做。 更加辛苦， 成本高咯，係啊。 租金貴咗，乜都辛苦㗎啦。 咁啊，競爭大啦個地區，因為大家都係喺嗰度黃金地段嚟取啊嘛，所以係辛苦㗎。咁有啲可能，我覺得我想租金好啲，咁啊，租金平啲。同埋我可能我唔需要話咁競爭性大的地方，咁有啲人可能退到去話啲商業區，唔係住宅區啊，或者商業區啊，咁你地方做啊，即係我哋叫做非黃金地段啦，咁都有㗎，咁啊唔同嘅做法咯，都有咁樣嘅做法。 做啲小項啊咁樣喎，呢啲香港人係唔會諗到嘅，嗰地方做。 冇錯啦， 香港冇啲小項可以做生意㗎嘛。 係啦，所以其實台灣咧喺飲食嘅上面咧，你做咧佢嗰個限制係。就唔係冇咁大限制嘅，即係比較自由度比較大啲。反而就係咧，你嗰個餐飲業咧，你嗰個方向點樣去規劃咧，係影響到你嗰、那個個未來嘅發展咯。即係好似頭先講，揾到你揾鋪係啊。即係假設我茶餐廳嘅，咁樣簡單啲啦，舉例子嚟講啦，好冇？我開間茶餐廳嘅，喂大佬，我如果茶餐廳開間開喺啲鄉下啲地方嘅，咁啊租咁平啦，但係冇人嚟食嘅，因為嗰啲人冇人，因為嗰啲鄉下地方係旅遊，即係話啲人。佢哋旅遊先會經過，咁你嗰個時候已經賺到錢，咁你平日就食谷種嘅喎，係啦。所以開茶餐廳，你真係開嘅話，梗係開啲黃金地段啦，係咪先？大家有人流，有去食嘢、去玩嘅，年輕人會消費嘅地方，你先賺到錢。但係相對嗰啲就重皮咯， 準備多啲子彈啦。 冇錯啦， 佢哋啲地方就 係啦。所以我成日話開茶餐廳得唔得？佢得，一定得㗎。但係你睇下方向點樣安排啫嘛。你個銀包夠厚嘅，你個後面個本金夠厚嘅，你絕對可以做嘅。 不過講起茶餐廳，我分享個經驗啦，因為我爸好鍾意去嘅，即係我都接咗我阿爸嚟移民台灣嘅，佢都住咗差唔多10年㗎啦，咁都可能食咁多年都掛住啦，咁所以佢好鍾意去啲茶餐廳嘅。咁同埋亦都有另一位 group 友呢，即係喺我哋群組入面嘅爸爸又係一齊，即係亦都係嚟咗台灣嘅，咁佢哋成日出周圍去食嘅。咁經驗咩呢？就係佢成日都同我講，喂，今日有間唔錯喎，今日去咗幫襯間新開張喎，幾好喎，好有講味喎，哇，好啊好啊，揾日我又同你去啦。咁但係同樣嘅對白咧，其實講咗好多次㗎，呢兩年嚟，話有新開喎，即係話換句話講，呢兩年喺台中咯，起碼開咗10-8間新嘅茶廳嘅上半句嘅對白，下半句咩咧？喂，我同你去啦，你話上次嗰間邊間唔錯，同你去啦。跟住我爸就執咗咯，我上個禮拜去冇咗咯。同樣對白又重複咗10-8次，咁即係話咧，呢兩年喺台中開咗10-8間嘅茶餐廳，亦都執咗10-8間嘅茶餐廳。咁呢樣嘢可以分享俾大家聽嘅。 係啦， 就唔易開咯，即係嗰句啦。 其實主要頭先傑林咁講啦，即係開合，即係成日開嚟開去，咁點解都係會有咁嘅情況發生？除了話呢個唔係主流，一個唔係一個主流食物以外，咁其他開餐廳有好多因素啦。一來就係廚師啦，廚師難揾啦，係啊，你要一個固定班底。你知香港一個廚師掕幾個下手噶嘛，係咪先？咁你台灣都一樣，同樣情況，咁好難請嘅時候，一條廚師一話唔做劈炮，咁你就翹起曬噶咯。咁呢個好大問題咯，係啦。咁啊，所以其實做好多臨想問題，雖然唔係咁好做嘅，反而呢我覺得有啲嘢喺香港嘅文化帶過嚟，但係可以維持咗好多年喎。飲食業，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就係燒臘鋪啊。係啦。咁其實早多30年已經好多燒臘鋪喺台灣，記得你讀書嘅時候已經燒臘鋪啦。 係啦，好中意啲香港人添，仲係。 係啦，冇錯。但係反而咧，呢燒臘鋪咧，我冇乜見過執笠嘅。開親都係一路 keep 住開。 講起有啲印象，好似真係唔多個燒臘執笠喎。 係啊。 好多年都喺度喎，台中都係喎，好多間都幫助咗好多年。 係啦，反而咧呢個係我覺得咧，香港嘅文化嚟到台灣咧，慢慢變成佢哋其中一個食物上面嘅主流咧，燒臘係其中一之一嚟㗎。係啦，咁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分析翻啦，點解會係咁樣嘅情況，就係主要係因為咧，台灣咧都好中意食便當，燒臘鋪咧係可以成為一個便當嘅一個角色。即係佢都可以，哇！包個叉燒飯，整啲配菜，其實佢同一個排骨飯。 或者雞髀飯嘅便當係冇乜分別嘅，一樣。所以同埋佢嘅價錢唔使買貴啦，即係同台灣人嘅便當價錢合理，所以佢就可以生存到。即係慢慢呢樣係成為台灣嘅主流，因為台灣人真係喂佢可以日食燒肉飯冇飯顧啦，好多。office 翻工嗰啲好 有啊，好多噶，系啊， 一系食雞髀，一系食燒肉，一系食叉燒，佢真系可以日日變，但系佢都系食同一間嘅，呢樣係得嘅。所以發覺如果真係如果台灣人開可以考慮私立啦，係咪先？成本又冇茶餐廳咁高，班底又唔需要茶餐廳咁雄厚，係咪先？咁啊，又係主流食物，咁啊， 所以想過嚟要先諗辦法學整啲燒臘， 食燒臘啦。咁呢個都係香港一個好有趣、好特別嘅飲食文化，燒臘唔係好多地方有喎。咁啊，學咗傳承咗香港文化嚟台灣飯工，但係都唔錯。 咁同埋學咗之後係你自己噶嘛，咁啊真係長做長有喎。 係啊，冇錯啊。 不當然又兜翻轉頭啦，即係遇咗又辛苦啦。 辛苦啊，又係工時長咯。 好熱噶嘛，你燒呢啲嘢嘅時候又要。 係啊，係啊，即係辛苦咯，都係辛苦。做食都係辛苦啦，講真都係工時長。在台灣嘅時間好長啊，係啦。不過台灣咧比香港好啲嘅就係中間有落場咯。因為同埋法規規定咧，即係你勞工都要去補翻啲休息時間俾佢哋嘅。咁即係台灣好多餐廳就係，譬如我即係假設朝早唔係做朝早啦，即係一般餐廳啦，做晏晝可能我11點開始做到2點零，我話休息噶啦。跟住就到5點先開鋪。咁中間有3個鐘頭休息嘅。咁香港餐廳就都係有落場，但係餐廳唔休息噶嘛，照做噶嘛，係咪？係啦，咁台灣就呢個好啲咯，即係中間會有啲攤頭下休息下，但係相對佢都係工時都係長噶啦，即係早開咁啊，早收，但係時間都係長咯。 所以如果真係有興趣想做餐飲業咧，即係阿羅姨就建議想港式嘢啊，燒臘就比較好啲。 係啊，燒臘就好啲啦，係啊，即係目前以我哋睇翻豬肉食物融入到去豬肉食物嘅話，得燒臘鋪啫。係啦，你話好多人我哋開茶餐廳又好。话你话卖车仔面又好，啊你话卖啲香港式小食都好，都系唔得，系啊，即系讲翻例子啦，十三座牛杂，大家谂都识啦，牛头角13座牛杂系啦，好出名嘅嚟到台湾，喺夜市开得好轰轰烈烈啦，当初咁老细佬都有见过，同佢倾过几次偈嘅，咁但系佢哋讲真，佢唔系主流食物，嚟到夜市一个外来嘢，有个新鲜度喺度，都系2-3年时间，后尾而家佢都唔得，都系要收啦，所以好可惜啊。唉，都唔知道老细去边先，冇牛杂食。13座要去边咧？我觉得真系好难讲啦。咁但系想话俾大家听就系，香港嘅嚟呢边咧，未必呢边啲人接受到咯。系好重要嘅关键。 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即系你哋即系而家呢个时候，如果你仲未嚟啊，咁其实前人都好多人嚟咗啦。如果啲香港得嘅嘢，我谂啲前人都做过晒噶咯。 系啦，冇错。即系大家谂得到嘅香港嘅。即係香港本身自己嘅主流食物啦，帶過嚟應該都大部分都搞都試過啦。即係港式麵包佢哋都有人試過，都係失敗嘅，係啦。 即係唔係話人哋唔得，唔代表你唔得。咁但係你可能要花更多嘅心機去研究分析點解當年咁多個前輩都唔得，咁你要諗點樣你先得咯。即係要花好多時間去分析去諗咯，即係唔簡單。 係啦，講到就可以講翻啦。台灣而家嘅飲食嘅消費模式又唔同咗啦，即係。变咗个 M 型啦，即系我有好平好平好平嘅嘢，冇咗中间价位嘅嘢，咁就去到好贵好贵嘅就有人食。咁你知咧，开亲港式嘅茶餐呢啲都系啱啱砸正中价位嘅，咁啊大镬啦！你食个饭，食餐饭嗌下点心咁样，一餐饭300-400蚊、400-500蚊，佢哋觉得又唔系话好好食，咁我点解要一定要咁样消费咁样食咧？我宁愿食啲好高级嘅，去啲酒楼，去啲酒楼或者去啲酒店里面食啦，系啊，做啲中餐厅仲好食啦，点样食你哋咧？咁系啦，咁所以会有一个压力喺度咯。好啦，咁我变相我拣拉去卖好平好平嘅，系咁你冲到个量大辛苦喎，即系做量啊，即系我卖煎羊三宝咁样，我哋要卖要卖成几千件、几万件，你先围到皮。哇，大佬都几攰下，揸几万件嘢，辛苦噶，其实系。所以变咗你好难喺呢个咁嘅而家嘅新嘅饮食嘅情况之下生存到咯。尤其是你仲唔做主流食物嘅时候，系啦。 所以就建议主流食物就学翻台湾嘅食品啦。咁啊。即係自己諗辦法點學啦，當然 係啦。 咁啊，燒臘就可以喺香港學嘅。咁啊，睇下你點樣去揾到有關嘅渠道啊咁啦。喂，好似未講完咁喎，你覺得講完未啊？呢一集 其实好多嘢要同你讲，即系 好似节目时间差唔多咯。 讲真，饮食呢啲喺台湾太多细节嘅嘢啦，一时一能不能尽录。咁啊，有机会再慢慢讲多啲俾大家听啦。 系啦， 但系而家有个大家嘅基本概念就系，如果你真系去台湾搞饮食嘅时候，你会由咩方向去一个着手？究竟你要去点样去规划你呢个生意？啊！大家有個基本方向咯，主流係咪主流係台灣嘅主流成分咧，係一個好影響好大嘅關鍵因素。係呢個，咁大家一定要思考咗先，唔好下到港式思維過嚟，我就搞茶餐廳，係啦，會有壓力，係咯，係啦， 係啦。咁啊，有時間又上我哋群組嗰度傾下偈咯。如果即係有興趣，如果加入我哋群組咧，最即係有我哋有啲簡單問題嘅。如果你哋唔想答咁多嘅，簡單一個字。寫台灣黑白講，咁就會批你入去噶啦， 冇錯， 係啦，咁啊，今日差唔多啦，咁啊，下次又再傾下飲食業咯，揾次又， 梗係要啦，我頭先講啦，快區都講十集啦，至少 講十集啦，就好啦，再見啦，拜拜。 Okay, bye bye